热血，勇气，力竭，蒙那个，蒙那个，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蒙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现在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我们，你看看这个，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变化，是不是小美？今天你又美了， 今天你又帅了， 所以我要叫许大帅。 我叫左小 美啊， 我们还要追求一个名字的对仗。 没错，我们要追求名字对仗。OK， 那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这个视频每一期的回放呢，您可以登录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里边有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视频回放啊。 嗯，没错。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93565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另外呢，关注一下我们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没错。 那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小美啊，你说你突然家里边卖西瓜了，这个时候你们家的西瓜迎来了产业的丰收，嗯，啊，天上掉西瓜，你们家堆满了西瓜啊，全是西瓜， 天天吃西瓜， 但是在 一日三餐， 对，一个人都吃不完，你知道，好几亿吨那种西瓜，你知道吗？哎呀，这西瓜就一个西瓜生一个西瓜，俩西瓜晚上生一个，就你赶紧得卖掉。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全村人都已经吃西瓜了，全省人也都吃西瓜，还是吃不掉。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平台销往这个可能全世界的这种国家。 嗯，然后世界上的小伙伴吃西瓜， 哎， 吃的都是我们家的， 全世界吃西瓜啊，咱们叫世界西瓜日啊，开玩笑。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选择在这平台上卖？ 嗯，会吧。 你肯定会。你 对啊，总不能让西瓜在家里烂掉。 对，烂掉啊，是吧？这时候你从那儿卖，好，原来左家西瓜一斤卖3毛钱， 嗯， 现在左家西瓜一斤卖2.7毛， 为什么？ 啊， 亏了3分 啊。这3分呢，就是平台讲究它的一个手续费，因为它帮你这个拉呀、卖呀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明白了 啊，帮你兜售，收取一些这个中间费、中介费，可以说 平台的抽成。 哎，对，平台抽成啊，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也会很开心，因为毕竟你家西瓜不用烂掉了，是不是？ 而且挣2.7毛总比一分不挣强嘛。 对，你看你这个思想就比较好，但是呢，这个前提，左家西瓜是一个大买卖。 嗯， 咱说了有好多产量， 嗯， 但如果你要是一个小产量的左家西瓜呢， 嗯， 就是你村民没人买，你想卖到外边，但是每一斤还要抽掉3分钱， 就 这时候你发现，哎，对，这时候你发现，哎呀，跟产出比一比，你不走量，就好像挣不了什么钱， 嗯， 啊，这时候你是不是有点尴尬，小美？ 嗯，那就只能回家抱着西瓜哭了。 好， 但是我觉得也很无奈，嗯，就是如果你不卖的话，你肯定一个西瓜都卖不掉；如果你卖的话， 哎， 你好像利润又没有多少。 没错，这就是说什么呢？大公司受益，小公司吃亏。 嗯， 哎，就是说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从左家西瓜就引申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哎， 从西瓜跳转到互联网产业， 哦， 啊，游戏 Steam 上面发行的游戏，最近呢是爆出了这个 Steam 平台要抽成30%。 嗯， 那就是刚才那句话啊，说大公司呢普遍受益，因为它走量。你想，包括这个吃鸡这游戏， 嗯， 它一天卖出啊，对，绝地求生大逃杀， 嗯， 一天卖出700万份，哎呦老天，那是人走量了，是吧？ 嗯， 人无所谓， 还是很高 啊，对，人无所谓。但是你像一些小公司，可能一个月才发行个几百份， 嗯， 啊，平台还要抽取30%， 而且他们可能研发成本也很高， 啊，对呀，啊，还有他要日常的运营啊，这公司，他们的游戏你玩完就倒了， 嗯， 所以就是说游戏市场的系统呢，就有些人提出一个看法，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嗯， 我觉得从我玩家的角度，我从来没想过这块儿，其实 我们作为消费者，好像就是看人家明码标价，比如这个游戏200块钱， 啊， 那好，那我付200块钱，我就开始玩游戏了，好像不会去想游戏发售背后的那些故事。 是，那这个今天的故事到底是谁说出来的呢？ 嗯， 就是在这个今年的这科隆游戏展的开发会议上啊， 嗯， 这个等于是 EPIC Game 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 Team 说什么呢？说尽管占据主流的这个数字销售平台省去了大部分大家就等于你做宣传的成本， 嗯， 但是呢，也让 这个公司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他不是提到吗，玩家购买体验非常流畅，就跟你说你买了就买回家玩呗。 嗯， 但是其实内部后来对公司不成什么呢，他说极度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平台 30% 的抽成。 嗯， 说这个 APP Store 呢在每次交易时都抽成 30%， 说这非常奇怪。你想想这要延伸到苹果商店，它抽成就更多了，它抽成的东西。 哎，他说的这个 APP 商店是不是就是指苹果的这个 APP 商店？ 这个是指苹果，对。然后他说呢，这个你看抽 30%， 他说因为咱们这个万事达和 Visa 的手续费就是3美元。 嗯， 他还举例说啊，成百上千，比如说那比特币交易的时候，也不过就几美分手续费。 嗯， 他说与之相比呢，就是 Steam 和 GOG 这样的平台直接拿走了 30%， 高的有点没道理。看来就是普遍游戏平台都拿走 30%， 这是不是算是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呢？ 我觉得他说的这有点意思啊。 嗯， 说他说很难看出呢那些应用商店为何要加这个 7% 的 8% 以上。 嗯， 说这个比例已经能让他们收益非常多了，也就是说咱们最终买到的游戏价格是经销商卖给平台，然后平台加上 30% 之后再加上 7%-8% 的经售利润卖给咱们。 嗯，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热门的游戏都非常贵，其实也有很多的附加的这种价值在里面。 嗯， 就比如说平台30%也要我们消费者来承担， 哎， 其他的税费7%-8%也要消费者来承担。 是啊， 嗯，就导致游戏价格水涨船高。 对呀，啊，你说咱们还能玩得起吗？而且这人说出了关键一点，这 Team 啊就说他觉得呀，啊，在当前的市场上，谁把钱花在营销上更多，谁的游戏就卖得更好。 嗯， 因此很多钱都被中间商赚走了，比如这个应用商店和社交网络。 没错，嗯， 也就是说宣传这块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因为一个好游戏，就算你再好玩，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也没有人去购买。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咱们玩的，比如说类似王者荣耀这些游戏，可能也都是人传人。 对。 亲朋好友都在玩，那我们也尝试一下嘛。很多热门游戏都是靠这种自来水传播的。 他打开市场，包括在什么某些饮料上印牌子啊，各种商家合作这种， 没错， 其实他也在营销。 嗯， 而且在各大应用商店排第一排第二这种，其实就是咱们理解，你比如就像咱们在 B站直播， 嗯， 其实他推到首页，就比如说推流，那肯定比不推那肯定要强啊。 是啊， 你说对吧？所以 深有感触的是啊， 是。哎呀，这 B 站有些这个超级网管，这细听一下啊。 嗯， 然后呢，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他们觉得这年代就是谁在营销上做得好，谁游戏卖得好， 占得先机。 我觉得这也是符合一个咱们现在时代的潮流， 是 就谁的宣传做得好，大家甭管你三七二一，我先下载来玩玩。是吧，无论怎么样我先下载来玩玩， 肯定能吸引波流量。 没错。 嗯， 然后呢就是有些人也觉得这番批判有点太突然了。 嗯 啊，尤其是在人们比如说都觉得这个数字销售应该让开发者拿到更多的钱，而且在一切线上进行后呢，独立开发者有机会让游戏获得更多曝光度的前提下啊，让这个数字平台给他们一些待遇。 嗯， 这个反正中间他说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啊， 嗯， 这个 Team 啊把他这个和信用卡手续费对比也不是非常准确，因为记得他刚开始把他和 Visa 啊万事达做对比，嗯，他说也不是非常准确，因为数字平台呢往往要维护服务器啊，推出新功能等等啊，比如说就是他们可能要运营也要一大笔钱， 他们也需要成本的。 对，你比如说网站挂在上面，我曾经听过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百度搜啊， 嗯， 你每点进去这网站，这网站就要向百度交钱，所以这些网站可能在平常上线服务器，你比如说咱们每天好像有事没事，哎，我点开再关了，点开再关了，你觉得没怎么样， 嗯， 其实人家为了让你点开能更快的进来，可能会花很多的钱去维护他的服务器， 等于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进行付费的宣传，他们向平台交去一定的费用，然后可以得到宣传的目的。 嗯，对，而且你想啊，就跟其实这就跟咱们电台其实平常在运营中，你说咱们难道是做完节目他们就完？其实咱们通过这发射信号啊，包括维持电台24小时运转，嗯，其实也要花很多钱， 很多技术方面的支持。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这 Steam 平台跟咱们这个电台运作关系是一样的。你说他们线上服务器，那你也得能点进去吧，那得能联网啊，人家从那下载。 哎，所以说各大平台收取一定的费用，抽一定的成，是不是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啊，我个人觉得 只是说这个30%的数是不是有点过高？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制作人说出来的嘛， 嗯， 等于是他这个幕后等于有点像。 没错。 其实之前《洛杉矶时报》是不是也说过这个？ 嗯嗯。我记得《洛杉矶时报》好像在6-7年前就探讨过， 嗯， 比如说啊，一款售价60美元的游戏最后会怎样分成？ 哎呦，嗯， 那这个数据虽然说距离现在有点久远，毕竟是六七年前的事儿， 嗯， 但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嗯。 你比如说，售价高达60美元 元的，一般情况下它是投资数千万甚至是上亿规模的 3A 游戏，而且一般也是由知名的发行商来发行的。但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发行商最后能够拿到手的60美元最后只剩下27美元，剩下的种种都是交给了中间的环节。 那咱们来细分一下啊，一个售价60美元的实体游戏如何分成呢？60切成第一份，也就是咱们发行商，也就是游戏最主要的研发者，获得27美元，连50%都不到。然后第二个就是零售商，获得15美元， 就帮忙发售的。 我觉得这个零售商赚的钱真是很容易啊！我没有研发，直接赚15，他跟他就差12美元。 但是其实零售商也是肩负着很大的重任，这个游戏能不能卖得好，也是零售商要考虑的问题，是不是？ 零售商反正拿15美元，平台的这个版权费是7美元， 版权是肯定要有的。 未售出的产品呢，平台给你7美元，这个分发包装和运送大概需要4美元，也就是说这样看啊，等于是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全球各地的零售商，什么叫零售商呢？比如说这沃尔玛，比如说 GameStop， 比如说 Target， 这个呢都从中抽成15美元，就是这些都是中间商，比如沃尔玛开的商场啊，是吧？我抽你15，然后呢，发行商，比如说 EA 或者动视的这些大佬们，得到这个45美元，哎，他怎么得这么多呀？ 拿到他是大头 啊，他得到45美元， 因为他们属于发行商。 其中哦，不对，他虽然得到45，但是他7块钱要付给这主机制造商。哎呦，研究主机的这个。还有这 些硬件，比如说微软啊、索尼、任天堂，我们所熟知的这些主机。 我在你上面发行游戏要给你7块钱，要给他7块钱作为这个 版权 的许可费。4美元呢是制作光盘，因为你想咱们 PS 玩主机那需要光盘， 是 啊，还有这个打包啊、运货的成本。卖不出去的游戏呢会被退回，这部分商折算一下呢就是7美元。 这一块算是损耗的利润。 对。然后最终呢，发行商能够用于开发游戏营销的费用啊，最后还是回到了27美元。 所以60美元最后分一，最后只剩下27美元。 对。那现在呢，很容易想象，就是你看这是原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套路，是吧？但是现在如果在咱们这些数字平台，你比如说在 Steam， 咱就举例吧，比如说 App Store， 应该是一个道理，在这些数字平台上面，那这些平台商和发行商们就开始三七分成了。在缴纳各区域不同的增值税后呢，有将近58%的销售额能最终落入发行商的口袋。哎，咱们来看一下这60美元怎么分啊？原来那款分到自己口袋里是多少钱？ 27美元。 哎，小美，你看这60是怎么分？ 就是60美元，比如说我们先设定一个增值税，增值税好像一般来说是21%，但是也是根据各个市场的情况会上下有一些波动。那我们把60除以这个1.21，就剩下的是49.59美元。 那这次现在还剩49.59美元。 但是它还会再往下继续分。 对，那往下继续分之后，小美你看，发行商也就是 发行商， 发行商能得到多少钱？ 发行商可以得到70%，平台一般来说是30%。那从刚才的49.59美元分一分，49.59乘以70%是34.71美元，这个是发行商可以最后拿到口袋里的钱。那我们的平台用49.59乘以30%就是14.88美元，这是平台最后能够得到的收入。 哎，那咱们看啊，发行商也就是这些游戏的研发者拿到34.71，占了这个游戏原本60美元的57.8%。你看刚才我说那个没有超过50%，现在超过50%了，对吧？那发行商呢还是拿到14.88%，拿到这个24.8%。其实严格来讲，发行商比刚才那个27美元是多了吧？多了将近有7美元。 对， 你想想，这一下就出来一个什么费呢？就是没卖出去抽成回来这费，出来了吧？发行商呢，原来是15，现在这平台也得到14.88，可以说它没有任何损失。 对，但是中间一些 算盘， 没有，就是把损耗降到了最低。 也就是说，咱们不考虑充值增值税啊，简单粗暴的先模拟一下，比如说成本，咱们说《侠盗猎车》首5高达2.65亿美元，如果只卖这个实体碟，至少需要卖出980万份才能回本， 这太困难了。 980万份啊！我记得主机用户好像还没这么多呢，中国。 是吗？ 上次大佬来，主机用户好像没有，新增到后来才700万。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不是？ 对。如果呢，它换成只在数字平台发售，只要卖到760万份以上， 当然了，这些3A游戏不可能就是在一个渠道出售啊。 嗯。 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用户喜欢去实体店买，也有些用户呢，喜欢去这个 网络 上直接下载，但是都无所谓。啊，选择对这些大厂商来说，他们无所谓，所以就说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变相的给自己卖的回本要好很多。 嗯， 因为从数字平台上卖，他们会回本的。你看，他不用印刷呀，不用这些啊乱七八糟一些实体的事儿，所以就会便宜很多。 没错。 嗯，那其实你说选择有限的是什么，小美？ 我觉得首当其冲应该是小的工作室，还有包括一些独立开发者。因为他们毕竟成本就很低嘛，他们的游戏定价也都基本上在20美元以下。那出于这个成本的考虑，其实已经剔除了实体的零售渠道。 嗯， 而且在这个实体店的非打折区，游戏的售价我们会发现一般是在50到60美元之间，要远远高于这个20美元，是不是？所以说数字渠道也就是当下唯一可行而且有机会回本的选择。 嗯， 对他们来说其实挺无奈的。 挺无奈，因为他们这款游戏本来就便宜，是吧？咱可以这么说。 没错，而且这个30%的抽成可能对于大厂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他们的产品在更多的营销还有本身的名誉的影响之下，可以卖出足够多的份数。嗯，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类似980万份的那种。 对对对。 嗯，但是剩下的人，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小厂和独立工作室，就会很挣扎。 咱就打个比方，你比如说现在《绝地求生大逃杀》这游戏， 嗯， 人家大制作厂商嘛， 对， 又从这个 Steam 上发行， 嗯， 一口气爆火啊！ 嗯， 一直恨不得现在 而且好像还没有正式发售，是不是？ 还没有正式发售， 还在内测阶段。 你想想，他这760万就能回本， 嗯， 他这个好像还没有《侠盗猎车手五》就2.多亿美元那个研发费用高， 嗯，是啊。 他这一下，我跟你说，可真是大满贯。现在《绝地求生大逃杀》可真是大满贯。 嗯， 然后呢，你想他这就回本了吧？ 嗯， 但是如果你在 Steam 上平台搜，不乏有很多都是10美元的小游戏。 嗯， 比如有一些打球的呀，打羽毛的这些啊， 相对小众， 基本是3.99美元， 嗯， 啊，4.99，在这里边平台再抽取30%啊，他在 就不剩啥了。 其实他再回到自己来讲，他又卖不出那么多份，而且他只能单一渠道从数字平台销售。 嗯， 其实咱们来想，对这些小厂家往往是不利的， 打击很大，他们也很挣扎。你说你是卖是不卖？如果你不借助这些大的平台，可能更没有人知道你的游 戏。那可能一份都卖不出去了。 对，但是如果你借助到这些大平台的力量的话，那你就势必要给人家30%的利润。 对，因为人家要什么，就是这个规矩嘛，不能说对你开车， 嗯， 是吧？啊，所以我就觉得对你就是放 后门 嘛， 嗯， 对，开后门。所以我就觉得你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残酷的竞争的现实。 没错， 就是说可能你不行，你厂子小，那这平台销售面对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竞争的话，你有可能就倒闭。 嗯， 但是我觉得平台可不可以就是说延续一下，比如说你给小厂子啊发售低于这个30美元的游戏， 嗯， 你少征收20%，你征收的10%或者7%到8%的平台手续费， 是啊， 是吧？我觉得这样会被往往激发大的一个活力， 嗯， 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游戏设计。 对，而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就算是小厂的一个研发人员， 嗯， 他就说，他说我们的游戏定价是20美元，要给 Steam 30%， 嗯， 然后再缴纳一下个税，最后到手的只有10美元。如果不提其他开发费用的话，就谈人家给自己员工开的最低工资，这些成本都需要他把他的游戏至少卖出去25000份，否则连本都回不来， 就是说连工资都发不起。 嗯， 公司都无法运营。 对， 所以你看啊，这小游戏厂商还是很有危机感的。 嗯， 那说到这儿， 是，而且说这25000份，嗯，可能现在我们对这个数字不会特别敏感。 对， 这25000对于非大厂的游戏而言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 嗯， 而且前提还得是这款游戏的口碑本身就不错，让玩家觉得性价比比较满意， 嗯， 它才有可能卖到25000份。 嗯， 但实际上很少会有玩家对20美元的独立游戏感到心满意足， 因为觉得很劣质，你知道吗？有时候觉得20美元 可能你就是受限于制作成本。 对，因为你想它既然发行到20美元， 嗯， 就代表它的这个制作成本不是很高。 嗯， 它不可能是大投资。 嗯， 那不是大投资，你想你可玩性相对也就降低很多。 对，而且很多消费者会觉得， 嗯， 哎呀，这些小游戏它就不值那么多钱。 嗯， 这是消费者的一种心理。 嗯，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好游戏卖得贵。 是， 嗯， 哎呀，说到这儿反正咱也是有点忧伤啊。先给大家听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之后咱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平台，包括这小公司，其实这一言主要是靠那个 team 他自己先说出来，大家才引发了这么一思考。 嗯， 要不然咱们你说平台下载的游戏谁 不会考虑那么多， 谁能了解这么多， 嗯， 是吧？ 那我们先听一首歌。 嗯，好，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改变成。 所以就是说其实歌曲回来之后咱们再看啊，对于小厂和独立开发者来而言呢，就是说给游戏定价成了一个特别技术的活， 没错， 就跟超市最早不知道谁研究出来那8.9毛球 啊， 九块九毛球， 9.98 啊，对， 8.86， 说是要比10块钱好卖， 嗯， 其实我特别烦这种，因为就是说他的这个找零啊，你比如说6.98加上7.93什么这种，到后来就 不好加 零钱，对，哎，亏是有现在这个手机支付啊，零钱结算都交给银行了，您要是您说我拿个10块钱买6.99还好。买一堆东西加那毛片，后来找你找分，哎呀，后边人行不行啊？拿什么钱行？就买这么多、 我觉得他这样定价可能还是为了让消费者给一个心理，哎，反正没有到10块钱，好像 对， 哪怕9.98，你也觉得比10块便宜。 对，没错，你说就是你9.98是吧？你也觉得比10块钱省点钱。 是， 所以就是说现在包括这个不，现在已经不局限在超市了啊，这游戏的定价。啊，也是成了技术活。他说呢，有人形容这现在定价比起科学 更像是 艺术啊。 很多游戏都只敢定价在$9.99上下。 你看不是咱们 超市的操作，才能让玩家觉得合理。 啊、对。 但是他们也就是定价9.99，最后也只能从每份当中得到$5.8左右，这就让赚钱变得非常吃力了。 对。更何况呢，登录数字平台意味着什么呢？时不时要打折。以登录第一批国行这个 PS4 的南瓜先生大冒险为例啊，这个胖布丁工作室的丁胜曾经算了一笔账，付费下载啊是30元人民币，打完这个7折或者8折，在 PS 上销售20000份，平台方再拿走30%，最后赚到也就几十万元，基本和成果本持平，有时甚至还亏钱。 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说打折确实可以变相的增加游戏的曝光度，因为有很多消费者会觉得诶，打折了，既然比原来便宜，那我就尝试玩一下，它可以增加游戏的曝光度，提高游戏的销量，甚至是有时候折扣特别大，可以让游戏销量瞬间翻番。但是如果大家都在打折的话，那么单独一款游戏的价格优势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因为你会发现比如 Steam 什么经常会搞夏季打折季，所有的游戏可能都会参与其中， 这就 好 像你去商场，大甩卖大甩卖了啊，一人喊大家全去看， 每家都 去 大甩卖， 结果你再过两天一去商场，全层都在喊大甩卖大甩，这其实跟大不大甩卖没什么区别了啊。所以就是说呢，那么在所有人都设定这个低价的情况下，那销量上升了吗？其实就是在刚才那个 是不是、 啊、并没有。这个 Steam Spy 呢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尽管2017年 Steam 上的独立游戏平均定价仅为$8.72，夏季促销时呢甚至降到了大跌眼镜的$4.63，然而平均销量2.1万份却创了新低。就是有人说这些独立游戏啊 太便宜了 啊。这个发布报告的这个人就说呢，说不要低估你们的游戏啊，说仅仅因为你觉得不好意思定高价啊，就给 游戏定 低价是吧？ 但有的时候给游戏定高价反而是给游戏增值，而不是给游戏贬值。 对， 嗯， 但是也有人总结了一种心理，你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说你在一堆10美元的游戏里突然碰见了一个20美元的游戏，你肯定会忽略的，什么呀瞎要价 啊，这还是看消费者的心理，非常难琢磨是不是。 对，所以就是咱们其实说游戏赚不到钱呢，不能仅怪罪这个数字平台抽成啊，玩家习惯啊或者定位，包括这个市场啊小厂自己的策略都是有原因的啊。所以我觉得咱们上半场先聊这么多，然后进一段半点广告，咱们下半场继续回来， 一会儿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 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这里是漫游海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 那今天怎么样，小美？听完上半场这些，你是不是觉得左家西瓜这个销量？ 我觉得左家西瓜销量还是挺可观的，是不是？ 就是看你西瓜的产量是大还是小， 是 吧？是， 主要看你刚才说的天上是不是掉西瓜。 哎，对，没错。其实咱们上半场聊了一个 Steam 游戏这个抽成的事儿， 平台抽成。 哎，对，有些小厂家难以生存，我觉得大家也可能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漫游嗨翻天啊，发送你们的见解给我们，私信也好，或者在我们每一期的预告底下评论也好，都是可以，或者加入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叫漫游团。 群号呢是56755669356755669693，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啊，那其实你说上半场说完这些呢，甭管是左家西瓜呀，还是这些游戏厂商啊，其实就是说他们这些小公司很难生存， 是， 你说对吧？那也就是说，其实你说这些小公司很难生存，大家也是从一个数据上来想啊，那就是咱们下半场就给他剖析剖析，那一个做了大概8年的独立游戏的这种公司，那怎么样 去找到了 自己的 生 存 技 巧？哎，没错，那也就是说。做了8年的这个独立游戏啊，这个游戏的发行呢，基本有人形容成为了噎倒生存下去的新生意。就是说，等于独立游戏公司，这个噎倒是个独立游戏公司啊，叫噎倒游戏啊。它第一款游戏呢有点恶搞，这个第一款游戏就名为这个 I Dragon Paper。就是 iOS 的游戏。它这个游戏就是拉那个卷纸，你玩过吗？特著名的，你记得吗？当时 哦，好像有点 最早，对，最早一批就拉那个纸往里扔那个，你记得吗？ 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 哎，创意呢就来自这个噎倒游戏创始人啊，他生活中一个小小的邪念，就是说你曾经想过要不停拉卷纸， 好像真的是，尤其小的时候，是不是？然后每次在那儿自己抽卷纸，然后爸爸说干嘛、啊？ 我记得上次有妖气那帮人来之后，说自己的那个单位厕所都是那个，我就想一直抽，你知道？ 就是厕纸上都印着漫画。 有点一直 特别厉害的， 对对对， 动漫公司， 对对对，想一直抽那个，所以呢，你看他们公司也是因为这个拉厕纸嘛，看来拉厕纸有挺多商机的，就是这挺符合这个他们的 CEO 开始做独立游戏的初衷，那会儿呢就是端游和页游的时代，你想啊，端游和页游，当时还有网页游戏呢，小美， 是 你玩过网页游戏吗？ 玩过。网页游戏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随开随玩，但是画质， 能挂机， 对，但画质来说 就不要要求画质了 一些，而且好像 而且一挂经常20多小时那种， 很多网页游戏它都会氪金氪的比较厉害。 就是你知道吗，我个人总结啊，网页游戏就是手游的前身，因为那个就满足了一个大家可有可无，我先挂在上面，而且用人民币来决定胜负，这种 快捷， 对对对对， 是只给、 所以就是说呢，那会儿的游戏大多数呢让这个 CEO 来总结，就是比较无聊啊，他就想做一些好玩的。那在成立这个噎倒游戏之前呢，这个 CEO 他出品过什么呢？那可是大大有名了、他出品过这个魂斗罗、寂静岭， 也就是参与过这个魂斗罗和寂静岭的制作工作， 然后之后呢，他又在一家这个创业公司待了一年，熟悉了这个创业公司的情况之后，他毅然决然在2009年创立了这个噎倒游戏，并推出了这个 I Drag Paper， 就开始撕色纸，除了把这个美，对，除了把这个美术交给外包，基本这 CEO 承担了剩下所有的研发工作， 那这好像也是一款实验性质的小游戏， 对对对，没错。 然后当时这个游戏好像也没有进行太多的推广的行为， 但莫名其妙就火了，然后在这个下载量好像当时是有一个数据说超过了1000万。 哇，其实这个你就想，就像那会儿什么是男人你就上90楼那种小游戏， 是男人 就 下300层、 对对对， 那个好像当时也很火。 对，你说这些移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跟智能手机以及配套的游戏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有关系，因为当时智能手机可能刚刚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可能大家都纷纷从之前的这种非智能手机换成了智能手机。 只能发个短信， 对，只能发个短信、彩信，彩信都算是相当高端的一种玩法了，是不是？ 然后我记得不知道为什么发彩信总发不去，因为你还得考虑一个对方手机能不能接彩信。 没错，然后后来呢，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但是又比较新呢、就算是比较新的游戏，当时竞争者也比较少，所以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 哎呀，所以你说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呢，这个 CEO 就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把这个椰岛游戏当做一个公司来运作。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咱这个平常话讲就叫工作室。 没错、 这个做一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小游戏呢，它就会放在这个苹果的这个商店中，面向海外市店。面向海外的这个市场、赚一点这个3-5十万的这种小钱儿、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 但是呢，好景不长呀。 但是没有想到。 对，随着就是刚才说到嘛，智能手机销量越来越高，那我们中国的手机游戏市场肯定也是在迅速扩大。比如说像腾讯啊、网易啊这些大公司也开始进入到游戏的领域，那这个竞争自然就会变得非常的激烈。 没错。 所以说像椰岛游戏这个公司想要存活下来的话，研发的游戏就必须要给他们能够带来收入。那这个 CEO 也就不可以再像之前那样任性自由散漫了，是不是？ 对， 他们也需要拿出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吧，建立起一个从创意再到立项再到开发这样完整的流程，以及要培养他们非常强大的发行能力，让开发出的游戏真正的接触到玩家，这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所以其实就是说，你说像他们原来的环境中没几条鱼、是吧，这海里没几条鱼，你随便舒舒服服的是生活就行、 就可以生存下来。 但是现在感觉全是鲨鱼， 竞争太激烈了， 竞争太激烈了。对，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椰岛游戏在2014年推出的这个决战喵星，被这家独立游戏公司看作是一个战略的转折，它帮助这个椰岛游戏呢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里等于是站稳了脚心。 站稳了脚跟， 站稳了脚跟啊，脚心也得站稳。 哎，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决战喵星是个啥样的游戏啊？ 你肯定玩过吧，小美？ 我还真的只听说过，但没有上手玩过。不知道。 但决战喵星这种塔防游戏，你肯定是有所了解。 塔防游戏还是玩过的。 对，所以就说决战喵星它其实是一款策略类塔防游戏，玩家呢操作一只这个飞船，将不同的猫也就是咱们的喵放在飞船的不同位置，然后呢就能够自动和来犯的敌人进行战斗。 哇！ 也就是说，其实就 是 塔防。 小猫是吗？ 对对对。就是它以猫为主题，而且呢由于这个团队中爱猫者居多，那风格对也是椰岛一直擅长的这种休闲可爱的路线啊。那这款游戏呢，你猜猜大概有几个人开发？ 10个。 你确定吗？ 20个。 这么复杂的游戏啊。 30个？50个？ 这款游戏的开发呢就有2个人开发。 我的天哪。 对， 这样就 对，2个人开发游戏程序，一个人负责美术，就是外边这些长什么样，还有一个人负责程序，就是程序怎么这个 可玩性。 对，最终的研发成本在多少钱呢？在30万左右。 算是一个小成本游戏。 太小成本了。到了2014年2月呢，决战喵星正式上线。那游戏呢得到了这个苹果商店的推荐。这个 CEO 就说呢，当时完全没有做到任何准备，就有人也没有人联系他们，这就自动就给推了。这个让他觉得很惊喜。 好惊喜。 对，上线一周内呢，这款游戏就获得了接近200万的下载，而全年下载量超过400万，为椰岛游戏带来了1000万左右的流水。 所以你看开发成本只有30万。但是利润有1000万， 这 算是非常成功。 这你算了多少倍？200倍才赚60万。200倍利润才赚60万。这得好几好几万吧。 确实，而且你说决战喵星是不是也让椰岛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呢？ 怎么说呢， 好像微软当时也想找一些中国当地的独立游戏团队来上到他们微软的平台。你比如说像2014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好像咱们国内的主机游戏市场也就能说才刚刚冒头吧，是不是？像微软计划在年底，当时我不记得，你记不记得 Xbox One 刚刚进军中国、 嗯嗯、 然后像这种新平台对于游戏内容的需求也为小型的开发者是带来了一个机遇，所以说微软就邀请椰岛把他的游戏决战喵星移植到 Xbox 的平台上。 嗯，虽然这个 CEO 啊认为一款手游移植到这个主机平台呢不太够格， 嗯， 你想一个手游它无论从制作呀游戏内容啊不太精良， 嗯， 但是呢他也自认为游戏其实做的不算很好、 嗯、 啊，但是从结果看呢决战喵星的 Xbox 版给椰岛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效果。 嗯， 哎，对，你说到这儿啊，其实是这样的。我刚买 Xbox 中呢，我觉得真是买了一台假的主机游戏、嗯、玩的那游戏，你知道吗？ 就感觉良莠不齐，参差不齐。 说实话吧，比电脑上那些桌牌啊、弹球啊还是要厉害一点的。 嗯， 但是也没强哪儿去。 所以当时还是游戏太少了。 因为那会儿端游很厉害，那会儿端游你想正是魔兽世界什么那会儿发源的地方，那哪儿你跟这种决战喵星比起来，那简直是太治愈了。这个。 不过椰岛也是通过决战喵星扩展自己的团队，比如现在的椰岛真的是已经有30多个员工了，而且其中有25人是在负责游戏的研发，而且他们也计划说以1年到2年一款的速度来推出自己的研发游戏。 嗯，那从目前推出的游戏来看呢，椰岛的游戏创意呢来源大致有两个。 嗯， 2016年推出的《超脱力医院》是一款以医院为主题的放置类游戏。 哎， 玩家呢可以这个建立诊所啊，吸引病人啊，治疗疾病，获得金钱，就是等于模拟医院。 嗯 啊，现在就是这样。 嗯 啊，这一创意来自什么呢？来自游戏内部的这个椰岛游戏内部的这个 Game Jam。 嗯 啊，这 Jam 呢是椰岛内部的这个等于是、这个、 算是个头脑风暴的大本营。 对。嗯，对啊，等于这个程序啊、策划、美术啊等不同游戏工种聚在一块儿，啊，给他们一周的时间啊，开发出一款游戏的雏形。 嗯、 好的创意呢就会被立项。 嗯，而且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2017年的时候有一款游戏叫做《西》， 嗯、 潮汐的西。那、 嗯、 这款游戏其实是这个 CEO 从学生的作品当中发掘出来的。 嗯、 当时这个研发者还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啊，叫做廖毅，他是做了一款偏日系风格的动作游戏，而且这个作品当时还入围了一个独立游戏节的中国学生组。那 CEO 看了之后就非常的喜欢，就从廖毅当时工作的一家游戏外包公司把廖毅挖了过来继续完成这个西的开发。 没错，那你说到这儿啊、 嗯、 这个穷力医院、 嗯、 再到这个西，其实你很难总结这个椰岛游戏的这风格， 确实非常多元。 对，你总结它这几个，你说各有什么特点？小妹， 比如说我觉得像决战喵星就是比较可爱嘛、 嗯、 就卖萌风的游戏。 对对对对对对、 嗯、但是像超脱力医院这种放置类的游戏又有点恶搞和无厘头在里面。 嗯像西的风格呢就是相当的唯美和这个意识流， 确实 啊，比如说游戏类型覆盖这个塔防啊、放置啊、动作等多种类型。 嗯， 这也是椰岛游戏创意的来源，也就是说它是不做游戏的限制，由着开发者来自由发挥。 嗯，没错、 啊、 那通过这个决战喵星上线一年以来所积累的数据， CEO 其实也是开始对椰岛游戏的用户有了一些了解。因为你要做游戏，你一定要研究你的消费者是不是、 嗯、 他们的目标就是为这个社会上面相对来说收入比较稳定、收入比较居中、就水平在中等左右的这类人群来研发游戏。 嗯，行，听到这儿咱们你看也总结了一下这些小游戏公司啊、独立游戏公司怎么弄、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聊咱们的 电脑 游戏。 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 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 好，歌曲回来啊，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咱们也就不盘点这个椰岛它的发展历程了，反正就是经过那两款游戏就开始发家了啊，怎么着一直来到目前发行它已经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了这个 归家意图，还有像返校，还有启蒙，这也都是椰岛游戏的作品，然后但是他们好像是非自研的独立游戏，是不是？ 就是不自己研发， 对。然后像项目的逐渐增加，椰岛整个团队当中负责游戏运行发行业务的也大概有六七人了。 对，那尽管呢公司的业务仍然以研发游戏为主，但是游戏发行带来的收入已经在逐渐增长了。 是， 你比如说 CEO 就预计今年年底发行收入就会超过研发的收入。不过他也曾提到啊，说游戏发行的利润率呢不高。而且我们最成功的产品的总流水能到300万或者400万，属于我们的营收只有十几万啊，几十万，还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而且近两年独立游戏的概念是被炒得非常火。你像腾讯啊、网易啊，还有像中手游这样的大型游戏公司，也在开始关注到独立游戏的研发以及发行。你比如说像今年4月份有一个发布会嘛，当时我记得腾讯是发布了一个叫做极光计划这么一个企划。宣布正式涉足到独立游戏的发行市场， 其实就是他的那个游戏平台嘛，是吧？他那个 game 游戏，对。但是呢，其实你仅从独立游戏发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椰岛的 CEO 认为这些大公司呢，在短期内还不会对椰岛构成太大的威胁。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门生意的利润比较低，是不是？ 对，他认为利润比较低。 你像独立游戏可能是投入十几二十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推广成本，最终可能收回几百万的回报，而大型游戏公司拥有一年能够赚几个亿的游戏产品，去发行独立游戏往往他们并不指望能有多少金钱上的回报，更多的是为了一些像口碑啊，或者是苹果 APP 推荐啊，或者其他的原因。 没错，这个椰岛 CEO 就说呢，说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按照这个商业逻辑去推进的事情，所以说他跟我们这些靠这个纯粹做独立游戏发行的人，就是说赚钱的可能利润形式不太一样。 而且在国内如果想建立一个游戏公司的品牌，其实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知道真正做到在研发上连续成功是非常非常少的事情，而且是连续获得大的成功就更加难上加难。在发行上如果能获得连续成功，这样的公司也不多，这就是为什么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游戏品牌的公司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就是说啊，无论是这个苹果商店还是其他平台，游戏市场竞争呢反正现在是越来越激烈。对于目前这个比如说咱们说这中小企业这椰岛公司，他们其实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持续成功的好作品呢，无论是在这个研发还是在发行上 都面临一些问题， 对，都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行，那咱们再稍微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 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歌曲回来，其实今天咱们从这个 Steam 平台的抽成啊，其实主要从 Team 这个人说这话，大家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后来大家就发现呢，其实从数字音乐运营营收呢，比这个传统渠道更要多得了， 嗯， 是吧？占到了57%， 是， 可是营收比较多，但是平台抽取是30%呢。咱们后来也盘点了，就是说对大企业影响不大， 但是对中小企业和独立游戏研发者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哎，没错，而且咱们后来举了这个中小企业，比如说椰岛， 嗯， 是很著名的这游戏公司啊，小公司，他就一直靠这种中小啊在这儿盘活。 嗯， 然后最后他捡住了一个最简单的本质， 嗯， 就是为什么不和大公司来跟他抢这块，比如说啊，又研发可爱游戏又很简单又很洗脑的这种游戏呢， 嗯， 最终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了一句实话，就是说这块生意利润太低， 嗯， 人家都是一年挣几个亿，他一年挣几十万， 可能就大公司不愿意涉足这些小市场。 对，大公司不愿意啊。但是对于椰岛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面临的挑战， 嗯， 你比如说他再研发这个游戏，我觉得他现在再弄一款这个，拉卷纸的绝对不火了，因为大家在那个时代就是 可能， 对，可能突然一来，大家可能这个脑子就是说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嗯，很新鲜， 对，很新鲜。但是你想要让人持续保持新鲜，这可是最难的一件事儿， 嗯，没错， 是吧？ 是的。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中小的这个 也不容易， 无论是说对，嗯，大公司啊、小公司、中公司都不容易。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其实平常在游戏上也要多多发掘一些，比如低于20美元的这种小游戏啊， 嗯， 是吧？大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多多支持一下，多多玩一下， 嗯， 这样才能让咱们的这个游戏平台 生存下去。 对，也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吧。 好游戏面向大家来开放， 嗯，没错。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调频。接下来的节目呢是 青春联盟， 哎， 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那最后呢让大家加一下我们的这个 QQ 群， 人群， 嗯， 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嗯，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